Tim 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疼一疼够来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，爱你爱够接近我热泪满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疼一疼够来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，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疼你疼够来心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感应，哦，你是我所有热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憧憬， 危难之间